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近日在网站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促进富强祖国建设。